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。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。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

于是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，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，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。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，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。 FM 九九九，深呼吸，睁开眼，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 在角落整个晚上不声不响，身体背对着灯光，看你推门而出，穿过走廊，摇摇晃晃，慢慢坐在了地上。希望你说你曾经希望两个人能相互包容，像一个人每天想着对方、可惜的是你们这么多年感情里得到的所有承诺如同废纸一张。我有什么理由不让他靠在身旁，肩膀都一样。我在想，如果承受得了，谁又会对陌生人承认自己悲伤？我不知道我的安慰是否可以帮忙让你离开这地方，也不知道我陪在你身边这一晚上同情会不会疗伤。希望你说你曾经希望两个人能相互照顾，相依到地老天荒、可惜的是你们这么多年感情天天睡在同一张床，还是不懂对方。肩膀轮到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间消失的云彩，骗自己爱还存在，泪水却始终不断，命中注定没有你的未来，我是莫忘间渐消失的空白。什么都别说，我不想懂，却始终不断，命中注定没有你的未来，是莫忘间渐消失的空白。什么都别说，我不想懂，至少我还拥有 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8237-4595。18501030708。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